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杨玄之说，昨夜看到大师晚课时所用的经本金刚灵杵法相，据我所知啊，修行秘术一门的僧人现在可是很少了。法照深表三通，不错，自汉明帝时白马驮经，佛法入我东土，秘术一门便随法而来。此法源于天竺土教，后被吸收，成佛法上乘一门，称为神咒乘。杨玄之听到这儿，问道：听说此门的修行是十分神秘的，纵使神通鬼神，以大咒和秘密典籍为修行的法门，在师徒间秘密传授，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给别人，是吗？司马所说的神通鬼神乃是世俗世界，实际上秘术一门乃佛法正宗，直接来源于佛陀，又称佛说秘密教门。独孤信很感兴趣地说：大师，此秘术一门和寻常所见的教法有什么区别吗？法照说：秘门之秘，不仅仅是因为修法秘密乃于师徒的口耳相传，更主要是由于层次和知见上更为直接，更为一针见血。佛经上说，一个人修长法，经过三大阿僧地劫才能成佛，而修密门则可以寄身成佛。佛说，一切诸佛以持真言而得成就，持真言者密法修持者也。密门能够寄生正佛之力，它就如一个极其坚固的塞住了口的琉璃瓶，佛为瓶外的空气，众生呢是瓶内的空气。佛之所以为佛，众生之所以为众生，只因为一层极坚且厚之心垢琉璃为之隔绝也。密门僧人以大菩提心为因，并得正传密法，以我之三密与佛之三密感应道交，恰如用大锤将坚固的心垢琉璃击得粉碎，历时瓶内空气与瓶外空气融合交通，故得机身成佛呀。听到这儿，独孤信也问道：既然密门比长法有如此之佳处，为什么不大家发扬呢？法照摇摇头：修佛如伐木，铁具立斧皆可为之，方式不同却殊途同归， 与长发相比，密门就如一锐利宝刀，削铁如泥，吹毛理断。此宝刀若是在将军这般人的手中，自然是事半功倍，若是在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的手中，说不定伐木不成，反而害了自己呀。你们修行有其独特的修法，有如黑夜行走于崎岖小路，两旁皆是悬崖，如历代口传之正法，护持引导，一步之差就会粉身碎骨啊。所以并非所有人都能行持，这也是其秘密相传的原因。太珍贵的宝物，总不可能人人皆有，不是吗？法照说完了，朗朗一笑。杨宪之说，所以昨夜共修之后，你独自回僧房修行，也属于秘密的修行吗？不错，秘门修行有共修之客，也有属于自己的特殊法门。修习此种特殊法门时，需独自参修，便是同门也不得相互窥探。杨炫之微微点着头，对法照身后的两个师弟问道，你二位也是如此吗？ 正是，贫道昨夜和师兄一般， 挨着法照坐的是个30岁上下的和尚，国字脸，五官端正，浓眉大眼，名唤法觉。小和尚法昌也跟着说，小僧也是一样。杨玄之将目光转移到了右列的下手，那和尚白衬里黑字衣，年纪约在45岁左右，体格健壮，身形高大，虎目剑眉。这个和尚倒是不问自答了，贫僧道宏，昨夜大佛殿禅修之后，练功至拂晓。 杨玄之和独孤信相互看了一眼，目光很复杂。 杨玄之直起了身子，道宏师父练功独自一人吗？ 是， 贫僧以武修佛已20年，每夜习武，从未间断。 道宏说起话来不卑不亢。 杨炫之看着道品说，道品师父呢？ 这个和尚年轻，实在是风华绰约，每次见了都让杨炫之不免多看几眼。 道品微微施礼说， 贫僧倒没有他们这样的刻苦，大佛殿休息之后喝茶去了。 喝茶在哪里啊？道品打开了手中的折扇说， 贫僧和道宏师兄居住在后寺的东库中，昨夜前往西库和朋友喝茶。 李苗诧异地说，你的意思是西库还住着人吗？ 然也。 杨炫之朝军师挥了挥手，速将此人带来，听说寺中还有一女尼也一同带来。 军师出去了，过了一会儿带进来3个人。 走在前方的是个26、7岁的青士，一身白衣，大袍宽袖，头戴小冠，与玉腰带束腰，清秀脱俗，潇洒不群。其后呢，是个30出头的女尼，一身青色的泥衫，风吹衣锦，显出了前凸后翘的窈窕的身段。虽然穿着佛衣，那容颜也是楚楚动人的。她的手中牵着个红衣女孩，约莫8、9岁，梳着2个小抓阄， 天真可爱。青石弯腰施礼，小生骆子渊见过各位大人。施礼完毕，坐下，对着道宏点头示意。杨炫之对读书人是十分客气的。骆生，籍贯何处啊？回大人，小生琅琊人士。为何留在这永宁寺啊？骆子渊说，小生不喜权政，独爱游山玩水，多年前便来到洛阳，访友谈玄，逍遥自在，后结识了道品师父，一见如故，便住在了寺中，已经一年有余了。倒是个逍遥的人儿啊，杨玄之心中暗想。自晋以来，天下清士便追求飘渺洒脱，骆子渊是各中的典型代表啊。问完了个人的情况，杨炫之切回了正题。昨夜骆生在做什么呀？骆子渊看了看道品说，观学读经，与道品师父品茶论禅，实乃人生之大趣耶。论禅到何时啊？直到天明。此人的证词和道品之前所说的完全一致。这个时候，李苗将那女尼带上了近前。女尼低头合掌，施了一礼，吐气如兰，柔弱无骨。贫尼慧宁见过各位大人。哦，如此佳人，做个尼姑，可惜了。杨炫之微微抬了抬手，慧宁师父不必多礼，让你前来不为其他，因本寺出了命案，故而要核实一些情况。师父昨夜都在做甚呢？ 禀大人，贫尼昨夜带着女儿缝补衣裳，后来见天气寒冷，将被子送给了郡主，在郡主那儿聊了会儿，然后就歇息了。杨炫之转脸看李苗，李苗暗暗地点了点头，示意方才已经和郡主核对过了，情况是属实的。 将这帮人的证词都记录完全，杨炫之对道品说，我记得寺中还有一个疯汉子，在何处啊？ 大人， 那是寺主的奴婢，疯疯癫癫，一直以来都在上僧院服侍寺主。 道品这么一说，倒是给杨炫之提了个醒。 对呀，寺里还有个寺主呢，到现在还没有露真容啊。 杨炫之站起了身。 在这里打扰，理应向寺主当面道谢呀。快请道品师父领我前去。 说到这儿，他示意其他的人可以暂时离去了。众人散了，唯留道品在前。道品面露难色。 大人，这个恐怕不方便呢。 杨炫之沉声说， 寺里命案16具人皮，还搭了我一位七都尉，不管何人，本司马都得查个明白，你晓得吗？ 道品摇摇头， 是大人误会了。 贫僧非是拒绝大人见寺主，而是寺主确实不方便。 为何？ 大人有所不知，寺主身患顽疾，心想不忍相看，一直待在房间里，很少出来见人的。 无妨。 杨炫之说着，抬步出殿，心意坚决。众人跟在后面往北而行。路上，杨炫之又问道品， 寺里还有没有我没有见过的人呢？ 道品指了指东边，倒是有两个。 胡僧院里住着两个胡僧，一老一少，除此之外呢，所有的人大人今日都见到了。胡僧， 杨玄之觉得意外。 好，等我见了寺主，顺道去看看。一帮人一路往北，拐过了木塔的废墟，经过了大佛殿，又经过了一道内门，来到了位于永宁寺东北角的上僧院。这片建筑占地极广，永宁寺鼎盛的时候住着寺主以及高僧大德，所以建筑威严华丽无比，可惜现在也毁于战火了。道品在前，众人在后，上了台阶儿，进了上僧院的大门，见一座八层的巨殿坍塌半边立于眼前，匾额上写着藏经楼三个字。在那楼下，一股青烟袅袅升起，却是那疯汉子丑奴正在煎药，满头是汗。道品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丑奴见到了道品，呵呵傻笑，又见到了众人，面露出恐惧的神色，高叫了一声，掉头跑进了藏经楼西边的一间大殿。道品领着众人来到了四主事的跟前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 丑奴耳背，疯疯癫癫的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不过也多亏是他一直以来细心地照顾着四主，否则…… 说着，杨炫之迈步进了殿，只觉得里头漆黑一片，放眼望去才发现殿堂里所有的窗户都用后背严严地蒙住了，阻绝了一切的光线。在殿里点了一些蜡烛，故而虽是白天也如同昏夜，殿堂里的空气不流通，掺杂了一股浓重的药味、骚味、霉味，令人眼鼻不爽。道品持灯在手，在殿堂里拐了几拐，掀开了沉重的门帘，引众人入内。杨玄之等人进去，里头并不大，堆放着许多的杂物，中间有一张大床，用层层的黑色的床帘遮住。丑奴蹲在旁边，里头影影绰绰可以看到有人躺在床上。道平恭敬地说， 四主，杨司马来看你了。 这死之人面目丑陋，大人还是不看为好。 从床帘的后面传出的声音苍老无力嘶哑。 四主不必如此，打扰宝刹，自当拜访。 杨玄之笑着。 李苗和彭越走上近前，一左一右将那床帘撩起， 里头的情形不由得让杨玄之的心头暗道一声惭愧呀。只见在床铺的上面躺着一个人，年纪约在60左右，身材矮小，穿一身黑色的僧衣，骨瘦如柴，面如死灰。 此人原本形象就十分丑陋，龅牙凸唇，大眼阔嘴，更生得满脸的恶疮，腐烂流脓，望之可怖之极。四主艰难地坐起来，强睁着眼睛，有气无力。 贫僧法号宝公，请到大人还望恕罪。 无妨，杨玄之坐下说， 寺主原本就是这永宁寺人吗？ 道公惨笑了一下，面目显得愈发的狰狞。 贫僧原是个云游的穷和尚，四海为家，9年前借宿于此，先是一把大火烧塌了圣塔，后来又兵火不断，寺里僧去楼空，贫僧便在此落脚了。如今因是资历最老，他们尊贫僧为寺主，实在惭愧呀。 说完了，宝公的目光在众人的身边扫了扫，见到了独孤信的时候，眉头一挑，说：“ 敢问这位将军，可是独孤信，独孤将军吗？” 嗯。独孤信闻言吃了一惊，正是。 宝公突然面色赤红，剧烈的咳嗽起来，盯住了独孤信，上下看个不停。 果然是。 独孤信觉得十分奇怪，怎么？寺主认得在下吗？ 怎么会不认得呢？ 宝公好不容易止住了咳，伸出了满是恶疮的手臂，说：“ 可否请独孤将军近前，让贫僧看个清楚呢？” 独孤信大步向前，坐于床上。那宝公睁大了眼睛，手在独孤信的脸上仔细地摸了摸，喃喃自语：“ 果真是你啊。我真的是你啊。” 杨玄之在一旁笑起来：“ 哦， 大将军，想不到竟是故人相逢啊。” 独孤信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不认识这个老僧。 独孤将军，国之重臣，尊贵无比，怎么会和贫僧这卑贱之躯是故人呢？贫道认得独孤将军，乃是因为当年于此寺中仰望过将军的尊容，那时将军俊杰神武，身边更有如花美人，郎才女貌，世间无双啊。将军，你那位心仪之人现今如何了？ 宝公的这句话说的独孤信黯然失色。 这 说完了，低头不语了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

便问道：“大将军，没事吧？”“啊， 无事，无事。” 独孤信摆了摆手，便不再说话了。众人离开了上僧院，一路向南，经过下僧院，跨过东西大道，便来到了胡僧院。永宁寺是皇家大寺，更是大魏的国寺。当年大魏国富兵强，四方来贺，有外国僧人前来传法，便于寺中专门修建一处胡僧院，以安顿异国的僧人。众人进了胡僧院，里头残垣断壁自不必说，走了一段路，见一个年轻的胡僧正在檐下逗一只猫。这个胡僧也就20出头，穿着白色的僧袍，相貌一看就和中原人是截然不同的，鼻梁又挺又高，眼睛深陷，眼眸碧蓝，头发是红绿色的，皮肤白皙，眉毛低垂，长且修直，倒是俊俏无比的。道品和他极为熟悉，招了招手，年轻的胡僧走了过来。 刘志，过来。 道品介绍说：“ 大人，此僧名刘之，年20，原本是胡商子。10岁的时候，父母死于兵匪之中，后被多罗大师收养。” 哦，杨玄之暗暗地打量着这个刘志，见其生性羞涩，看到这许多的人，竟不由得面红耳赤，低头垂目，不由得呵呵一笑。杨玄之说：“那位多罗大师呢？” 道品对杨玄之深施一礼说：“贫僧恳求大人，能否不要打扰多罗大师呢？” 旁边校尉李妙说：“ 道品师父，方才我家司马说得清楚，事关重大，任何人都得听审。” 道品扬起了头：“ 这个我自然明白，不过多罗大师是绝对不可能去杀人的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 道品诚然地说：“ 实不相瞒，多罗大师乃家师的挚友，小僧自幼孤苦无依，由家师抚养成人。8年前，家师圆寂，将小僧托付给多罗大师。5年前，小僧和师兄来永宁寺投奔大师，直到近日。这些年来，小僧跟随多罗大师的左右，虽无师徒的情分，但不管是生活还是修行上，皆得大师的庇护和指导。大师对贫僧是恩重如山的。” 道品说得慷慨，并且像是要流出了眼泪。他接着说：“ 大师实乃世间难得的高僧啊，曾在嵩山传法，广得僧俗的敬仰。平日这寺内的大小事情，大师是概不过问的，是一心修佛的。”“ 嗯。”杨玄之说：“我敬高僧，也敬你对大师的一片诚心。但是道品师父啊，事关命案，我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就放过任何可能的凶犯，你明白吗？”“ 那是自然。”道品沉声说：“那是自然。小僧说多罗大师断然不会行凶杀人是有原因的。多罗大师闭关修行已久，最近一段时间更是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是不可能出来杀人的。”“ 嗯，多罗大师闭关多少时间了？”“ 这个嘛，我倒是不甚清楚，约莫有8、9年了吧。我来寺中的时候，大师就已如此了。中间 虽然也曾出关几次，但每次的时间都很短。平日里我有什么修行的难题来讨教于他，也只是隔墙听法。 听到这儿，杨玄之有些为难了，但还是态度极其坚决地说：“道品师父，我信你的话，但是我无法答应你的请求。见不到这位大师，我是不能排除他的嫌疑的。事实上，这寺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嫌疑。你说他闭关到了紧要的关头，可你怎么保证他就没有出来杀人呢？” 这道品一时噎住了，忽然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大人，佛家闭关乃是到了修行的紧要关头，一生苦修为的就是最后时刻的大彻大悟。大人若是强行破入，打断了大师的修行，那大师多年的努力可就付之东流了，还请大人慈悲。” 杨玄之左右为难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时，只听他大殿之中一声老龙长吟之声传了出来：“道品啊，无妨，进来吧。” 这个声音低沉雄浑，如同一记大锤敲击在人的心头，动人心魄，且带着无上的威严。大师， 道品从地上爬起，喜极而泣：“你 破关了。”“ 色空故，无恼坏相；受空故，无受相；相空故，无知相；心空故，无作相；识空故，无觉相。在我这里，闭关破关一般无二，出生入死亦无二。外有贵客，怎能避而不见呢？进来吧。”“ 尊法旨。” 道品闻言心内大定，一帮军士上前推开了木门。“吱嘎！”木门发出了一声呻吟，摇摇欲坠。杨玄之和独孤信在前，众人在后，屈步进屋。原先听道品说，这位大师在殿堂里长期不出屋子，众人想象之中，这屋子里定然是脏乱无比，屎尿遍地的。哪知进去却发现这里头极为干净，而且满屋是异香扑鼻。殿堂里空空荡荡，没有任何的佛像装饰，甚至连桌椅也没有。地上是青石的，有一个蒲团，在蒲团之上坐着一老僧。这位老僧形如枯木，干瘦如柴，高鼻深目，巨眼大口，颧骨高耸，眉毛垂胸，脑袋中间秃顶，四周卷发苍白，浓密的胡须飘至了腹下，着一件素布白袍，端坐如松。他坐在那儿，双目微闭，无声无响，仿佛与周围的一切都极为完美的融合成一体了。他就是石头，就是木桩，却分明又从身体之中散发出滔滔的庄严的气息，如天空高远，如大海之广阔，如日月之恒光。只看着老僧一眼，所有人都为之心神拜服了。杨玄之拜见大师， 独孤信拜见大师。众人纷纷施礼。老僧此刻才睁开了双眼，那一对目光灼灼放光，犹如虎龙，随即又变得像和风细雨了。 老衲不过是个化外之人，身有不便，不能施礼，还望诸位见谅。 多罗大师微微一笑，然后轻轻地撩起了僧袍，露出了一双皮包骨头的腿。这双腿和老僧那宽阔的上身是极为不协调的，骨骼不仅变了形，而且已经萎缩，根本就是残疾了。杨玄之的心里一松，这老僧连站起来都不能了，自然是无法起身杀人了。也好，如果这样一位高僧都是杀人的凶手，那真是可惜了。多罗说， 诸位师才在外面的谈话，老衲听得清清楚楚。大人想问老衲昨夜作甚，是否？ 杨玄之惭愧地笑了笑，多罗也笑了。 吾在禅定之中，不知年月，只看到一束血花，殷红如火烧霞，便只有了凶招，乃迅速出定，你们便来了。 独孤信叹服着说，不出房屋半步，竟然就看到那神桑血树，大师真神人也。 哪有什么神通啊，若是有神通，也不过是小小的伎俩，不值一提。若执迷感叹其中，却是失心了。 言罢，多罗看着刘志说， 你昨夜作甚，也告知各位大人。 刘志恭敬地说，师父，我一直在这里服侍你，昨夜用功修行之后就睡觉了，半步都没有离开这个院子。 多罗大师听言长叹了一声。 独孤信问道，敢问大师相关何处啊？ 多罗捋了捋长长的胡须，吾南天竺人，渡海而来，中途20余载。 杨玄之笑了笑说，是啊，听闻大师曾弘法于松落。 这位大人是不是内心如是想啊？这位老僧曾闻名于松落，如是高僧，我应有所耳闻，但无从听说过有多罗一僧啊。 杨玄之面色赤红地说，大师过高僧也，竟然能看穿在下的心思。 多罗举目凝望着门外的云天，默然不语，良久才缓缓地吟诵出了一诗：跋山涉水又逢阳，独自汲汲暗涉江，可爱东土双向马，尔朱嫩桂酒长长。 众人一时迷惑了，不知这位老僧所言何意呀。老僧又兀自喃喃自语： 是曰命也，法也，天也，佛也，空也。法非法，非法亦法，法无空法，法无生法，我亦无法。法之弘扬与否，和我已经没了关系。 说完了，多罗闭上了双目。 既然问完了，各位请回吧。天色阴沉，今晚恐怕又要下雪了。 黄昏时分，天色沉沉，暮云压顶，大殿里即便是点上了蜡烛，光线依旧暗淡。 验明了吗？ 杨玄之喝了口茶，白净的脸上泛出了一丝困惑之色。 大人，已经验明了。 典刑官彭越说，人皮一共16具，从死亡的时间上来判断，最早的有一年半左右，最晚的近两三日。除了一个胖子，一个盗匪之外，其余的都是僧人。 嗯， 独孤信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都是僧人。 嗯， 死者衣衫保存得很完整，都是僧袍。 僧人。杨玄之揉着太阳穴，看着彭乐说，就目前的供词来看呢，彭殿星觉得谁的嫌疑最大呀？ 自然是寺中的僧人了。彭越回答的斩钉截铁，死者绝大部分都是僧人，足以说明问题了。 嗯。杨玄之又问，哪个僧人最可疑呀？ 彭乐想了想， 慧宁乃女尼，体质孱弱， 多罗大师闭关有残疾，此处包公重病，那丑奴疯疯癫癫，此四人皆可排除。 道品与那洛子渊喝茶，虽互为见证，应当存疑。法照、法觉、法昌三人都说夜半独自修行，所说不知真假。另有胡僧刘芝也有嫌疑。 说到这儿，彭越的声音加重了。 不过以小的看来，那道红似乎嫌疑最大。 嗯， 却是为何呀？ 彭越说，回司马杀死樊元宝的凶手身手是极为了得的，这帮僧人虽都体格健壮，但是相比之下，道红此人习武多年，眉宇之间气度不凡，定然是高手啊。 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。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喷涌，7.6 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